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司法院计划将最高法院还有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改为特任官，享终身职身份保障无任期，产生方式由司法院长提名，经法官遴选委员会遴定，最后呈请总统任命。考试院今天持7点反对意见，认为不符我国官制官规，而且任命方式相较于大法官民主正当性不足。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排审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还有全序部常务次长林文灿报告备询。李太郎指出，因应金字塔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配合调整终审法院组织，达到金字塔型上尖下宽的稳定结构。其中，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含院长人数各调整为14人、7人，都是特任。法官产生方式由司法院长提名，由法官遴选委员会遴定，呈请总统任命。但是林文灿强调，调整不符我国官制官规，建议维持现行常任属性。首先，打造金字塔诉讼制度与法官需采特任未必直接相关，无任期限制得享终身职保障，与特任人员性质不符。另外，终审法院法官的任命程序相较于大法官民主正当性不够，而且终审法院法官执掌事项及临任条件低于特任大法官，却享有相同待遇，还有终身职保障，显然有失公平。2020总统大选，高雄市长韩国瑜5点声明表态，外传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与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没有事先知会韩国瑜，让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瑜心里很不是滋味。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透露，是听媒体人陈文茜转述，郭台铭本来打算接机的时候告诉韩国瑜参选事宜，但是郭台铭的幕僚认为直接宣布参选就好。潘恒旭说，市长跟郭董事长见过2次面，不是不熟识，如果郭台铭参选先打招呼，市长乐意支持，但却透过媒体得知郭台铭似乎没把市长当成朋友，不讲义气。媒体今天询问韩国瑜，郭台铭参选你知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感觉困扰或者是受伤，韩国瑜回答不会，现在这些事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加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民进党立委余婉如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中质询金管会主委顾立雄，郭台铭之前陆续买进鸿海股票有没有违反证交法。顾立雄指出，有权侦办内线交易的单位只有减掉，这部分不适合由金管会评论。余婉如说，郭台铭去年底陆续买进鸿海股票，对外说法都是心疼股价低估，但是后来又说妈祖托梦要他参选总统，而且是在4个月前决定。对照时间，2月15号，郭台铭已经砸了24亿，连续3个月买进超过30000张的鸿海股票，所以4月17号宣布的时候，股价拉高，身价暴涨170亿以上，这样到底有没有违反证券交易法？顾立雄指出，证交法规定的是公司营运，现在必须考虑郭台铭参选总统是他个人生涯规划，还是关系到公司营运，足以重大影响股价。政企局长王永新指出，证交所已经查证认定不构成重大讯息发布规定，鸿海也说明董事长参选为个人生涯规划。

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 2:12哦，来到了星期三。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4月24号星期三的下午，来到了星期三，号称是上班族最难熬的星期三，魔鬼的星期三，像魔鬼的步伐。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不止礼拜三难熬，今天的气温是已经超越了节节高升了吧？ 热热热热热热热， 一步登天，吹到底。 而且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日子，就真正的夏天来临还有一段日子呢。 就你今天看很多的动态或大家的心得，就是 热死了， 只有两件事，很热跟 超级热 复仇者联盟、 好的，今天星期三呢，也是让我们在最难熬的这一天来反省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过失的一天。在第二个小时有我们的周三告解日跟告解式的单元，也欢迎你在下个小时的时候一起好好的沉淀一下这周的心情。We could be more than just part-time lovers. Begin to move up from the underground. Yeah. I don't need my drugs. We could be more than just part-time lovers. 打电话给你吗？ 啊，怎么了？怎么？哎、欸， 谁找你？是不是、 欸、真的、欸？ 是不是有工作啊？ 哎、欸，真的哎、欸， 不能漏掉，快接！ Walking alone and the shores are longing. I miss your footprints next to mine. Sure as the waves and the sands are washing, your rhythm keeps my heart in time. 星期三的时候呢，除了下个小时有大家的告解之外，星期三的音乐呢也会是全球同步流行的排行榜以及西洋新歌金曲，像是刚刚听到的 Avicii 的歌曲，然后还有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Kygo 跟 Rita Ora 的合作，叫做 Carry On。 其实要告诉要怎么讲啊，因为刚广播女神在下面遇到了有一点小惊魂的事情 哦，你说就让我吓了一跳。 对，真的会吓一跳，因为常常我们都会想说怎样我是不是犯什么错？ 就是 被抓到了吗？ 就像我明明就没有偷窃，可是我进出各大有BB防盗门的时候， 你心里都会紧张吗？ 我都会很紧张，非常紧张。是到这几年我才开始比较放松的经过那个门，就是我都觉得我会被怀疑啊，或是别人东西不小心掉到我包包，就是很妄想症就对了， 很恐怖哎、欸。 然后我也尽量不走跟车子同方向的那一边的马路，因为我觉得车子从后面来，我都觉得很恐慌，我一定要正面看到车子。所以今天在楼下的时候，就有人突然冲上来说：“等一下。”然后我就怎么了吗？ 你有回怎么了吗？还是 没有？就是很惊恐的眼神，这样上下打量他，很慌张。他这样，你姓吴吗？ 怎样？我姓……哦，算了。 然后我就顿，我们是彼此顿的。他说：“哦，我是点友。”哎， 满头的黑人问号。 少说嘛。 就是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我知道您可能会想要先确认或是确定。我昨天去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在等那个东西，然后在柜台的旁边有两个男生，他们本来在聊天聊天聊天，然后聊一聊以后突然就开始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可是我又不知道打量我是什么意思，我又不能说，不好意思，请问你看 我 是因为，对，你也不能这样直接讲啊，对啊，然后。 你有转头弄个刘海，然后给他个陈冠希的微笑吗？ 陈冠希嘞，所以没有那个弧度太高了，我歪不到那个样子。不知道、啊、就是如果你要跟人打招呼的话，你就直接说嗨，你好就好了，就是不用再在。 可是很多人会不好意思啊，或是怕自己 认 错人， 认错就说不好意思，我认错了就好啦。是不是 大家没有那么坦然跟 啊？哇绿雨哇绿雨， 对啊。那最后呢？ 没有，最后我就拿了东西，然后就转头快走啊，就搞得好像就是怎样？我不应该。 你拉链有拉？ 我有拉。我昨天没有穿有拉链的裤子，我昨天是穿那个 jumpsuit。 OK。 沮丧的失望，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要讲又没讲，心里太乱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像孤单单在大海游，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回流，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回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耶，那 张克凡的寂寞轰炸，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3，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些听众朋友们在反映，就是今天广播女神神预测的两件事情。 我神预测了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太热啊，好热， 这不叫预测吧？这叫 这是观察， 老百姓的 神观察 感觉 哦，感觉。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被雷到了。被复仇者雷，有些人已经看过了 ， 被雷到了。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今天苏三毛说：“各位注意，已经有一批看过的观众流入市面。”他用“流入市面”来形容，好有画面感。 对，而且就是你会觉得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就很想要彰显说怎么样，我是先看过的哦，我一定要先让大家知道我已经看过了哦，然后就会在各大论坛上面，虽然知道不能爆雷。我故意打在标题上那种围， 这真的很坏、欸， 就是很坏，就是人性真的，有的人真的 蛮糟糕的，为什么这么坏啊？ 想要彰显自己比较厉害啊！你们都还没看到，我先看到喽。

已经不够再笑我啊啊，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讲这多，其实当中拢无靠左啊啊，走到淡水海岸。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准叫你若无袂喊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拄煞啊啊，行到淡水的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 2:34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一播放前奏的时候，广播女神就说：“嘿，这不是 睡猫乐团啊， 这不是台湾之前那个乐团吗？”但其实呢，这一首歌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提到，你有印象吗？上个礼拜五在讲一部电影的时候， 这么迷幻的电影， 大家都要避开复仇者联盟。它是唯一一部的音乐电影，叫做 Teen Spirit， 唱歌那个人叫做 Elle Fanning。 哦哦， Dakota Fanning 的妹妹，又唱又跳的演出 选秀人生。 是的，这首歌 Lights。 strength that needs to push me. You show the light that stopped me turn to stone. You're shining when I'm alone. And so I tell myself that I'll be strong.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我承认只有这五秒有感觉，后面我听到后面发现他们走向不同的路了。 外面世界太吵，耳朵却关不掉声。 这就是睡帽乐团的 Dancing Dancing。 睡梦乐团的 Dancing Dancing， 想要跳舞其实不需要花钱去夜店，有免费的舞可以跳，就是 在哪里？ 打开飞碟联播网听音乐，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跳舞啊！听广播 free， 免费。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是来自于罗大佑，罗大佑的免费，在下午的2:41。 免费。躺下你就睡免费，昂贵两相情并不会，什么一送你用下沙再送一杯，内部有七情两手挂念夜的漂亮鬼，知不盈亏这叫一道也是灰，往绿上往下再免费，一许你有期安再来奉陪，但是不岂能面对面镜花人泪，剩一道云端的规格可是化为灰，告白免费花泪笔才对，给谁那多情笑容免费，小心啊人生不那么完美，他痴心人已经天动地的牺牲，换来了薄情人抛走的落花流水，免费很贵，付出的是吗能追， 可以免费得到，比如说转开收音机听广播这件事情免费，然后比如说我们才刚结完结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公视的戏上面打开公视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免费，打开 HBO 最近 HBO 啊，当然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有在 HBO 啦，但现在 HBO 的新戏 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 你说冰与火之歌是不是 最终季最终回， 真的是最终哦， 最终啦，已经是最终，而且已经看到一些商业的分析报道开始在讲说 HBO 他们的线上平台已经开始担心了，因为 没有一部剧可以像《权力的游戏》这样可以吸住这么多人。当它一完结以后，这个平台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呢？有什么？因为很多人真的就是为了这部剧， 他们没有已经规划好下一部强力的剧。 当然，当然有下一部，但是大家都不认为有办法，所以 HBO 就想到了一个方式：我们拍前传。 那我好奇，就是你也是《权力游戏》fan 嘛 ？Yes。 前传对你来说很有吸引力吗？ 没有，我不想看，我不要掉进这个坑里面，我要努力的拒绝。这首歌曲《权力的游戏》，Power is power， 权力就是权力。在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以现在我们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然后再看这些不同的部族国家，然后在征战，就是为了那个 Seven Kingdom 七王国当中的 Iron Thorn 铁王座这样子，就只是为了那个东西，就只是要坐上那里。有时候想想觉得干嘛啊，让自己活这么累。 他最后坐上那个权力的位置之后 有必要吗？没有，现在就大家在抢那个位置啊， 所以你坐上去就可以统治那个世界，是不是？ 大家是这么觉得，或是在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一样， 我要当武林盟主。 对，可是好，就算你拿到了倚天剑，你拿到了屠龙刀，好，就算你当上了武林盟主，那、如果大家不听你的，或是你治的不好，那还不是 我就是有那个办法坐上去，大家就会臣服于我嘛？不然这过程怎么那么辛苦呢？ 没有任何在影射最近台湾政治的意思哦。 待てね。 劲歌金曲。 勇敢面对爱情的缺憾，才能看见全新的自己。 现在我不再逃避忽略，找回爱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了多少天，终于不再过得疲惫。你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当时我拒绝看见。那时候的分离是考验，现在我已经跨越。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如果你已经改变，不必觉得遗憾亏欠。这一次我再也不需要听谁说抱歉，到底有什么好跟自己作对，当时的关系早就渐行渐远，那个拥抱太浅，你说好的我不留恋。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 有什么不敢面对？全新专辑《爱到不要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甜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洛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洛乳酸饮料。 你向往美国加州矽谷旧金山的留学机会吗？

解乏我，让你和我让。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仰望世界过后，还有什么能承载内心的辽阔？ Volvo XC90 正三排七人座，尽享宽敞自在，全面标配科技环景座舱，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与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极致守护，人生享宴。正19年式全新到港，分期优惠实施中，速洽 Volvo 展示中心。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小时候的我们有很多大大的梦想，想当飞行员，环游世界到每一个角落，想当音乐家，享受台下观众给的掌声。长大后才知道妈妈的梦想是我们，不论做什么，妈妈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今年母亲节就送舒芙乐沙发来宠爱妈咪吧，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舒芙乐沙发提供的意大利进口马鞍皮随身夹哦。 爱要让妈妈知道，舒芙乐沙发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大家好，我是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今年全球麻疹疫情十分严峻，国内麻疹病例数达到去年同期3倍，境外移入个案从去年同期的2例增加到28例，国内感染也从去年同期的22例飙升到46例。近期国人比较常去旅游的美国、南韩、泰国、日本，麻疹疫情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警告，只是路过感染者经过的空间就可能感染，民众前往这些国家更要注意自我防护。疾管署监控国际疫情，南韩今年累计147例，创下5年同期新高，病例分布以京畿道最多。日本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今年累计406例，分布以大阪府最多，其次三重县和东京都。美国今年累计了626例，病例集中纽约州、布鲁克林还有罗克兰郡。泰国今年截至3月31号，更是累积了1900例，分布在南部的纳拉提瓦府还有北大年府。蔡英文总统月初到嘉义县水上乡视察的时候，农委会提出今年公粮收购的余粮收购不受限制。农委会今天公布具体做法，余粮收购不限3000公斤，将以各县市稻谷每公顷平均产量加总10%收购，每公顷上限可达4500公斤。农粮署指出，这与收购不受限的意思一样。因应稻米生产爆量，农委会也规划未来2期稻作从台中以南到台南，推动种植景观作物，每公顷提供55000元，翻耕还有种子的费用也会另外补助，目标减少10000公顷以上稻作面积。农粮署统计，去年公粮收购536686公吨，收购金额1267708元，花费和收购量都是过去10年最高。原本公粮收购分为每公顷计划收购2000公斤，辅导收购1200公斤，余粮3000公斤，每公顷合计收购6200公斤。农委会今天宣布，今年按照各县市近年稻谷每公顷平均产量加计10%，也就是每公顷3种收购上限为7700公斤，其中余粮收购可达4500公斤，灾害稻谷也会收购。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到了 Happy Hour 3:11，星期三的下午3点，是我们的周三告捷日与周三告捷式的时间。 他刚刚是唱1999逃离地球吗？ 没错。哦，在那个千禧年，大家很恐慌的年代，有 Y2K 千禧虫，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的年代。 我刚刚是以为他怎么会知道现在市民热线是1999。 Are you？ 你是不是真的应该去住康复之家？周三告捷日与告捷式的时间，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我有罪。 你犯了什么错呢？ One, two, 反省一下这个礼拜做了些什么错事呢？偷偷的跟我们告解一下，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的 APP 同步文字告解。I went back to my 17th year, allowed myself to be naive.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哇，你好，我是 Double K， 我要告解，我有罪。 Double K 吗？ 是。 Double K 的罪是？ 我有一个 LINE 的群组，里面有一位香港的朋友，他昨天出了车祸。 嗯。 然后大家都在安慰他说车祸伤得重不重，结果我请他用广东话帮我念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什么？ 他很认真的录音给我。 不是，你用他录什么？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用标准的广东话说。 为什么要录这句话？你为什么想要这句话？ 因为他很认真的录给我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他讲，其实那是一句调侃广东话，是声音很像鸡在叫的声音，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录了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给我听，所以我要告解。 你在人家车祸的时候，然后诱骗他人讲这些，看似正经，但其实是你要嘲弄人家的东西，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是啊，所以特别打电话来告解了。 你有罪， 我有罪。 Double K， 再见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donna 的新歌 Madeline， 趁星期三的时候告解一下，反省一下这个礼拜做了什么错事，我有罪。 两种方式，你可以在 APP 上留言或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我有罪，昨天骑机车不小心撞上了前面的机车，我受伤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有罪。 哇塞， 哎呀呀，我有罪，我趁大家都去开会，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我一个人狂扫很多公共区域的零食。 我有罪。 那身为员工的家属，一天到晚去人家公司吃饼干，有罪吗？ 哎，你在说谁啊？哪有一天到晚？还好吧，一个月才两三次而已。对，昨天在 LINE 群组里面，我们集体嘲笑新闻中某一个女星越整形越像泰国人。对不起，我有罪。 大家有试过就是不要嘲笑啦，不要抱怨，不管是你的生活，你说出口的，然后你打字的，你在 LINE 群组跟在要好朋友都一样，你有挑战过不抱怨不嘲弄吗？ 你有挑战过吗？ 我的极限，一天。 哇哦！ 你不知道一天之后火力全开， 被压抑住了，马上全部爆发出来。 就是、我真的就是前几天就试图就是要打什么时候，想说打一下，我就把它删除。然后是要讲那瞬间，想说我再想一想，就是一直想说不要讲。 02-2363-9955，周三的告解日跟告解室时间。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 哎，我是田中，我有罪。 田中怎么了？ 对， 我早上利用早场11点去偷看了《复仇者联盟四》，当了薪水小偷，我有罪。 所以你不是请假，你是名正言顺在你上班时间去看。 对，因为我工作业务性质，刚好附近厂商 又来了，你是说有罪，你还补后面这个干嘛？ 厂商旁边刚好有一间国宾影城， 厂商没有办法怪我喽。厂商家开的，厂商公司开在电影院旁边， 啊，那么巧，就是都还有位置可以买票。 啊，停车场就不小心溜下去了，然后就刚好第一排第一个位置，我就买了。 你坐第一排看哦？ 它是小厅的啊，因为就11点到。因为就11点场次看完，因为一定要赶1点半回公司，就殊不知我忘记复仇者是第四集是片长2.5小时，我2点才到公司， 超过了， 那怎么办？ 有被发现吗？ 就是说哦，没有，就编了一个小谎这样。 天哪，还有说谎之罪，罪上加罪！ 我天哪，你说什么谎？哦，不行，你说的谎可能会暴露出来，好，那算了，那算了。 对对对，不过真的好好看哦。 就2个小时，你至少度过了开心的2个小时，这样。 对啊，也当了2个小时。 对对对，你为什么在安慰罪人啊？ 我没有安慰啊，就是他没有，我就不听不出来，他我真的觉得自己犯 了。他没有啊，这是炫耀吧？这不是罪啊。 没有啊，真的好好看哦，两位要赶快去看哦。 啊，我连好像3都没看了吧 ？Me too。 对啊 ，Me either。 可是我觉得就是奥创资源可以省略掉，后面两集可以。补一下进度，真的不错 啊！我就是连奥创什么都不知道，我都是会把 DC 跟漫威搞混的。 我天哪！ 啊 ，DC 那么黑暗， 你跟我听他那个好有多真心吗？你先反省你自己吧，你。 田中再见。 好，马克马丽，谢谢，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周三的告解时间。嗨，你好， 老哥你好，我是小白。 嗨，小白。 我有罪。 什么罪？说来听听。 我买了一台哈雷，我老婆到现在还不知道。 挂的？那你哈雷放哪？ 秘密不能说， 不能讲出来，这是我的秘密藏车的地方。 你买多久了？ 四个月了。 那你都怎么骗他你要出去，但其实你是骑哈雷出门这样？也不能说。 没有，我到现在那台车也还没发动过 啊。就是哇， 你就把它藏在一个地方。哎， 金屋藏娇也不能让他出门。哎， 这会出人命。 那你有去看过你的机车吗？ 有。 那我想知道哈雷机车大概单价是多少，你买的那一台是多少？ 因为这是第二部了，所以 第一部你有去折，就是卖掉再买第二部吗？ 是。 所以你花了第二部，你花了多少？ 我也一直觉得我头撞到了，花了100万去买了一台两轮。 What？ 哎，可是没有道理啊！你们夫妻的财产就是分得很清，就他不会看到你户头水位的移动这样。 这就是最神秘的地方。其实我的户头都是归他管。 哈？那这哪来的？这100万哪来的？哪里生出来的？ 就是卖了旧车再贷款。 哇、 哦！可是他都没有发现你的钱的变动吗？ 这就像是那个不能被破获的关卡一样。 你现在很震惊，是不是？就是竟然就是完全户头交给老婆管，但还是可以？你是用什么信用卡之类去借贷款吗？ 也不是啊，就是把车子拿去贷款，就这样子而已啊。 哇！ 可是你四个月来都没有骑它，你不会 心痒？ 对啊， 忍不住，我真的很想碰我的宝贝。 因为我也很忙啦，所以就先暂放在一个不方便告知的地方。 所以你买这第二台哈雷是你想多久了，还是那是一个很冲动的购物？ 没有，我也想很久了。 您跟您太太曾经提过说，哎、欸，老婆，我想买第二台哈雷的时候，她的反应是？ 我从来不会提这件事情。 那你当初怎么买第一台的？ 我有跟她说，她同意了。 那个时候她没有什么一些革命，就觉得哦，好啊，你觉得 OK 你就买这样。 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她先完成我的梦想之后，她。淡淡的撂了一句说，那接下来房子该买谁的名字你应该很清楚。 100万没关系，你花下去满足你的梦想，接下来大的房子千万等级种要是我的名字哦。很睿智，睿智的太太。 对， 小白，希望今天这个秘密说出口以后不会让你再感到这么的沉重。 因为我已经听了四个月，我总算有这个勇气打这个电话了。 哇塞，太棒了。小白，再会了。 再会， 拜拜。Et si je meurs demain, c'est que telle était mon destin. Je tiens bien moi à la vie qu'à mon terri blanche. 为你送上《哈雷机车之歌》，这首歌就叫做 Harley Davidson， Harley Davidson。我有罪，我已经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冷气，因为真的太热了，我让北极熊没有家住了，我有罪。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马哥马的意思们好。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 Somo。 Somo。 是。 Somo。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前一阵子不小心拿了一盒过期的饼干给我同事吃 啊。是不小心的。 对。 无心之过。 对，因为那个饼干我也没有拆过了，是一盒全新，也是我朋友送我的饼干啦，那我没有去注意到它的期限。 那是同事回来告诉你说，哎、欸，你怎么给我吃过期饼干？还是你自己发现？ 没有，应该是说我朋友给我两盒，对， 所以你一盒分给他，然后一盒自己吃。 没有，另外一盒我打算再送别人的。 被发现 了，我就看了一下，过期了。 那现在另外那个同事已经知道了吗？ 应该是知道吧。 那不能马上去问？我上次说你那一盒我没有注意，好像过期了耶。 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面对他，你现在就是看到他都会有点愧疚，就对了。 不是，我觉得他好像应该在生气吧。 哦，他生气了。 对。 他最近有不理你吗？ 对啊。 哈， 然后就是，在做事，就是在跟同事之间聊天的时候，有听到他在跟别的同事 抱怨你， 没有，他在跟别的同事讲话说，因为我现在看吃东西，我都要先看一下那个， 好酸哦， 制造日期， 对、 哎、之类的，然后我就大概知道呢，他应该是有发现我之前， 你的同事男生女生？ 女生， 你就直接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嘛。 对、啊 欸、你有喜欢你同事吗？ 没有。 哦、oh, ，你就直接跟他讲啊，就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我自己的那盒，我 没有，他 我也吃掉了。 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不想理我。 所以你就比如说买一个小饼干给他说，不好意思，我上次没有发现那个饼干过期了嘛。 你就再买一个给他，然后说，就是那个把那个有效期间圈起来说，你看。这一次这个没有过期，这个我检查过。上次那个真的我是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子啊？ 对啊，总之这个误会要解开嘛。就是为这种事情很小哎、欸，很可惜、欸。 在那边卡卡的。 对啊，每天都要见到面哎、欸。 我想一想吧。 好的 ，Somo，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 拜。 Bye bye。 如果 Somo 的同事是欧马克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 我送我吃的，谢谢哦，谢谢。谢谢，给我吃饼干。啊，期限过了，没 关 系 啦、 啊，那个是写给那个人家看的啦，没关系。 不就是写给人看的吗？ 不是，我说那些人是那个什么食品检验局那些、啊，他们吃到肚子里 OK 啦。歌曲来自于 Beck， 这一首新歌叫做 Soul Lightning， 看到闪电，我有罪，我看完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很焦虑。我带女儿出门，她离我有点远，我就发狂了。我在路上，我大骂她， 太夸张了吧！ 我差点成为了加害者。 妈妈， 不，你已经是加害者了。你知道这样情绪高涨的父母会养出很悲观的孩子吗？嗯，对，我今天下午又请假躺平听广播。哎，怎么每个礼拜三你都在请假躺平听广播啊？ 可能礼拜三真的蛮难熬的。礼拜三是你的坎。 每个礼拜三都想请假就对了。By the way， 很想看玛丽穿比基尼。我有罪， 我有穿啊。 肉才比基尼。 哎，很多人说你在节目都没有穿比基尼。我有啊，不然黑色那一套是什么？它是比基尼啊。 哦，那个不是肉胎。本身的衣服 不 是 肉胎，再加上黑色比基尼。 我先穿肉胎，再穿比基尼。哦， 算你聪明。 算，这有什么好聪明？ 一样，有些人也是早上6:40就去看《复仇者联盟四》，结束以后呢，中午 应该都在公司熬困吧。 中午就买便当回公司，老板跟我说辛苦了，我有罪。哦，我偷老板的工钱跟时间，他还跟我说辛苦了，呵嘿。我有罪，刚刚广告上面听到了母亲节，我忘记订母亲节的餐厅了。 现在可能还是有 一些啦，现在还行啦，还行还行还行，可以的，可以弥补的。Dinah Jane 这首歌曲 Heard It All Before。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礼拜三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周三的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欢迎你来告解一下，我有罪，清除一下你的心中的罪孽感。 理查说我有罪，这礼拜在三国志有欧马克的画面，我已经先看了，呵呵呵呵呵呵。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理查如果真的他有罪的话，最过分的是，因为他还预告说本周有教主马克，大家要看《三国志》哦。然后下礼拜就是我有罪，其实我把他剪光了。这个真的超过分，先骗 骗你们来看呐、啊， 把他剪光光。 这边的我有罪是今天下午是固定该要去健身房运动的时间，但是我今天偷懒了。 这个讲讲讲讲，这个很难。 健身房这真的很需要毅力耶，我上个礼拜完全翘掉。 但你今天又要运动啦？ 这不算打球，不算运动啊，打球跟重训是两回事啊。嗯。 但是呢，那一台健腹器现在在欧马克家里的客厅当中， 每天做100下， 他很认真在做，那个超难哎、欸。嗯，我非常庆幸带那台回家的是他，不是我，因为我那天在他家试做了，我做不起来，我真的一下都不行，不， 他那个箱子外面写着每天5分钟一定会见效，这样子， 绝对， 我告诉你，我做不到5分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连续做5分钟，是不可能的事情啦，真的不可能。 健腹器比我想象中困难很多、欸。 对啊，这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我现在有点慌张。 怎样？ 我怕理查会在节目中用健腹器当关卡。 哎呦， 我真的一下都做不起来，那个很。欸，健腹器尤其是它真的是核心欸、要嘛女生你做错你就是等于是你用你手臂的力量往上拉，可是那就失去了健腹器的作用。 或是有些人可能会用大腿肌肉，或者反正就是用身体其他的肌肉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 也是可以做到 的，那个真的超难的。嗯， 我有罪，上次有一个女生朋友来我家，在厕所看到了我忘记收的飞机杯，他闻了一下问说这是芳香剂吗？我说是。怎么可能？ 你干嘛骗女生朋友啊？ 我不相信你的三点水加一个胶这个字是香的。 他洗得很干净，他如果用那个就是沐浴或什么洗过那个杯子、可能就真的是香香的。 哦，不知道你飞机杯什么材质，因为有一些是不能用沐浴乳洗的。哦、对， 我自己也有，我自己干呕。 啊，你自己也有飞机杯哦？ 我说自己也有血，就是你可以想象到那个血的画面啊，血的感觉。 飞机杯不会有血 啊！ 我想成月亮杯了啦。 不是啊，不是啦。 我就想说，月亮杯，你在骗女生干嘛啊？ 啊，都是天上的东西，飞机杯跟月亮杯差很多，好不好？你在干嘛、 啊？我就想说，你骗女生干嘛？就是月亮杯有什么好不能分享知识的？ 月亮杯是一个碗形，飞机杯是个条状、欸，哎。 所以他看着飞机杯，他以为是会芳香喷雾，是不是？ 或是手电筒之类的？ 晚上会有灯这样 子。对啊。每个礼拜呢，花一点时间反省一下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可能做得没有很好，甚至做错了，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然后好好的道个歉，放下，继续往前走。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与告解室时间，欢迎你下个礼拜再来告解哦。3:47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

的歌曲来自于 Norah Jones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Begin Again， 再一次开始。3:53，哥哥妹妹又一次来到了最后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最近狂打强打，而且呢在每个节目开始前呢也帮我们就是介绍每个节目的开头，他就是梁静茹。这首歌曲叫做微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小小的微光，但是微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时候很可怕的。 哇，前一天我又看了一次饥饿游戏第一集，蛮感动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边跟你说一声你好棒 ，You're awesome， 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你们的情话在歌唱，填满空荡荡的夜晚，露珠吻别木星的脸，迎接不逝去的日光，埋怨先瞌睡的对方，怀着等不到的遗憾。闪烁得很孤单，芦苇在你心里荡漾，沼泽早就烟消云散，你一眼春眉年远淡，在外面看烟火弥漫，回忆短暂，人生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也许是一个人太久，甚至是一生一次的心动，一万颗闪亮的星星之中，我只想要被你拯救，就像太空里一层层封闭自我，要怎么牵到你的手，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以后，爱我，静静地陪伴着，因你而完整的我。